的琐事烦心，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，所以你需要把超一关吐信冷清新空气，换上静静凉的思绪。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种你最喜爱的女生，我去探望你的我面，戴上你的耳机，我喜欢你快乐，你走的时候最神奇，让活力又回到你身体。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盛举，告诉我怕是要太客气，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